成为恐怖袭击的策源地。吹袭美国南部的四级飓风艾达，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格兰德岛附近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艾达的最高风力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是登陆美国第五强度的飓风。预计部分地区的雨量会达到60厘米。16年前造成巨大破坏的五级飓风卡特里娜亦都在同一地区登陆。路易斯安那州出现狂风暴雨，截至当地星期日中午，全州有超过36万户断电。当地官员表示，艾达在三日内迅速增强至到大规模的飓风，令到政府没有足够时间疏散39万名居民。总统拜登听取联邦应急管理人员的简报之后表示，艾达威力强劲，可以构成严重破坏，沿岸居民的停电时间可能持续几星期，呼吁民众留意官方公布。州长表示，艾达可能是170年以来吹袭当地最强劲的风暴，数以十万户居民已经撤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5点，升244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8，英镑10.716，瑞士法郎8.545，澳元5.695，加元6.172，新西兰元5.459，欧元9.188，每百元对港元7.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48美元，卖出1,818.5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天马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2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立法会咧审议紧禁止电子烟加二烟嘅条例草案啊！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香港嘅吸烟率咧逐渐降低，俾加二烟合法地入咗嚟香港嘅话咧，呢度抹山唔埋噶啦。 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黄定光： 社会又好啊，议员又好，意见已经系相当全面，政府要攞出最后尾嘅意向出嚟。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30日，本港累计超过409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 聂德权称朝全民接种方向推进， 新增七宗输入个案，湾仔天乐广场七楼健身中心纳入强检。 东京残奥港队女子花剑团体赛得第四名。 英法将向联合国提交决议案，建议于喀布尔设立安全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021年8月27日早晨，欢迎大家在千禧年代收听收看的。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一下靶场的消息，今天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东京残疾人奥运会就今个月24日开始啦，咁已经去到而家已经过咗大概一半呢一个嘅残奥会嘅日子噶啦。今次咧港队就有24个运动员出战啦，其中寻日咧系女子嘅花剑团体赛咧，相信都有唔少人士咧系留意到啊。港队派出三名嘅女将就系余翠怡啦、吴舒婷啦，同埋系钟婉平咧系出战嘅。咁喺铜牌战嗰场咧系。同匈牙利咧係鬥噶，咁啊見到其中壓軸上場嘅余翠怡咧喺尾段咧係見到係唔夠一分鐘之內咧就係連取四劍啊，追到係44-44，不過最終咧就係、是、都係以一劍啊一分之差咧就係、是、輸咗叫做失落咗今次嘅獎牌嘅。嗱嚟緊仲有啲賽事都可以留意喎，有關於譬如硬地滾球方面啦，仲有羽毛球嘅賽事方面啦。仲有就係之前喺乒乓嘅賽事啦，17歲嘅乒乓女運動員啦，黃婷婷咧都攞到係銅牌嘅。就住殘奧會嘅情況，都想請一位咧喺當地喺東京嘅朋友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總幹事林俊英，早晨。 早晨啊，大家早晨。 係啊，都想同你講下，因為見到即係殘奧會都過咗一半嘅日子到啦，你自己見到暫時港隊嘅運動員嘅表現係咪都係如預期啊？你自己點睇啊？呢個？ 就其實是一個都幾艱辛的，是18個月啦，是一路一路在個賽期要延期啦，亦都是嚟到的時候，亦都嗰個嘅環境同以往好不同啦。咁但係咧，即係整體嚟講，依家完成咗嘅幾項賽事嚟講咧，我哋對所有嘅運動員咧嗰個表現咧，其實我哋都感覺係非常係滿意同埋鼓舞嘅。即係其中咧，因為有啲係都係年青嘅運動員啦，亦有啲係第一次參加噶啦。譬如射箭咁，我哋喺射箭裏邊嚟講，喺雖然係第一次係參加比賽，但係亦都咧，起碼咧佢係入到16強嘅。咁亦都可以話咧，喺佢最後32強嘅時候，最後一輪嘅比賽喺對手攞好高分嘅時候咧，佢喺壓力之下可以連射3支10分嘅箭嚟講咧，依個係非常鼓舞，亦都係可以睇得到咧，係喺未來嚟講咧，我哋嘅運動員咧其實仲有好多嘅空間咧，係可以係再係向前向前進步嘅。 嗯，咁你自己係咪最留意？好似你咁講，都係射箭嘅項目咁樣啊？定係好似尋日咧見到就係女子花劍團體賽嗰度，你都有留意喺度？ 其實我哋就因為每一日咧，尤其是琴日同埋前日咧，就整體嚟講咧，同一日咧都有3至4個嘅項目啦。我哋同埋主席啊，同埋團長，我哋都係周圍走嘅，一個地方接一個地方，一個接到一個地方，所以基本上琴日。整天我哋都喺輪椅劍擊嗰度，咁當然係一個傷感嘅一刻啦。嗰、那個因為已經係行得咁遠嚇，亦都運動員表現得咁好，教練團亦都係俾到好多好嘅支援。但係即係比賽就係咁噶啦，有人有輸。但我亦都好開心咧，係見到運動員咧係雖然失落咗依一塊係寶貴嘅獎牌咧，但係你可能喺電視機前嘅香港嘅市民都睇得到咧，佢哋三個咧並冇話係即係有啲氣餒啊，佢哋反而係互相鼓勵喺未來嗰度咧係繼續咧係要再磨練自己嘅。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真係一個體育精神咯。 嗯，但係你覺得最傷感係咩咧？就係純粹係咪即係可能喺奪牌方面有啲即係失望爭一分咁樣，定係咩？定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看回上屆啦，即係劍擊方面的成績都不差嘅，好像有攞到牌啦，好像兩人一銅嘅，見到。不過今屆好像在劍擊方面暫時即係都完咗賽事就未有在獎牌上面有任何衝擊啦。係咪呢個位失望同埋傷感呢？ 其實我又唔係，我唔會話睇嗰個獎牌嘅數目係心寒傷感，我係睇到係特別依一刻係琴日44，對44而係由40追到上去44，追到44嘅時候平手，而係嗰一劍係即係失咗，嗰一劍嚟講咧係失咗嗰個牌咧係喺嗰度係，我諗唔係由我一個傷感，我相信所有人嘅傷感，但係傷感嘅意思咧就唔係話我哋對運動員嘅表現係傷感，而係個自己個心情覺得係尤其是在一個環境，而家喺個冇觀眾之下嗰個環境嚟講咧，係你會覺得係有少少唏噓咁嘅感覺咯。但係我哋係為咗運動員嗰個精神同埋佢哋嘅表現咧，我哋係覺得值得驕傲嘅。 嗯，明白。事後有冇同幾位運動員都有安慰下佢哋啊，或者都有傾翻個賽事，鼓勵下佢哋咁啊？ 三位運動員咧，其實有兩位都已經係出慣大賽嘅啦，就阿鍾婉平就係第一次啦。咁我哋事後我都有同主席係一齊喺運動員嘅休息區嗰度等佢哋，咁我哋亦都大家係即係緬懷大家啦，咁我亦都好清楚咧，佢哋嗰個係唔會係話就咁放棄嘅。 我見咧，阿余翠怡咧，即係尋日有份出戰嘅嗰位嘅輪椅劍擊運動員啦，都有提到話一年半以嚟今次就係第一場賽事，就係喺呢個嘅殘奧會啊。你覺得係咪對於佢哋無論即係技術上或者心理上個壓力都大一啲咧？ 我想壓力嚟講咧，就每一次嘅比賽都有壓力㗎啦，無論係邊一個環境，因為每一個運動員都係希望向上，即係向最好嘅目標係進發嘅。但係的而且確咧，喺嗰個備戰嗰度嚟講咧，我諗唔淨只係輪椅劍擊啦，其他嘅項目一樣咧，都係對我哋嘅運動員嚟講咧，其實係有一個幾大嘅一個係負面嘅影響嘅，因為始終咧係你有18個月嘅時間，你唔能夠係出外比賽，唔能夠出外集訓。而在香港大部分的場地都是因應的疫情的關係而是關閉的話，所以這個來講是一定是很大的影響。因為不同歐洲的選手，歐洲的選手呢，他們起碼呢他們那個大家相距很近，還有歐洲的方面來講呢，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呢，他們在那個疫情的方面那個控制或者是各方面的監控呢，是沒有說亞洲或者沒有香港那個那麼嚴謹的，所以他們自己之間嚟講咧，都仲係有好多嘅比賽嘅。 嗯，明白。嗱，各位咧，觀眾聽眾頭先講到有關於殘奧會啦，咁啊，其實而家都去咗一半啦，因為由24號開始啊，今個月。咁啊，大家點睇？有冇留意到一啲嘅賽事？有冇喺電視機旁邊有睇住直播等等咧？歡迎大家講下你留意啲邊啲賽事啊，或者尋日有冇睇到呢個女子花劍團體賽嗰個嘅賽事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18723111。繼續喺電話旁邊咧，同阿林俊英傾啊。在輪椅劍擊之後啦，有冇其他賽事都希望市民係特別留意啊？或者可以繼續可以支持下運動員啦？邊啲項目係重點關注或者都預計可能會有一啲好嘅成績嘅？ 其實喺硬地滾球就剛開始咗都係有兩日嘅時間啦。咁直至到而家，其實我係喺硬地滾球場嘅。咁今日純粹就係硬地滾球嘅啫，咁今日嘅所有嘅賽事嚟講咧，都係關鍵嘅，係因為呢個係每今日呢一場咧，就係會決定咧，聽日咧係可唔可以有機會入八強。咁喺呢度嚟講，我係我哋係樂觀嘅，樂觀嘅，即係呢個。咁到聽日咧，亦都有硬地滾球嘅一啲嘅係淘汰賽開始啦。另外咧，羽毛球亦都係會喺2號又開始噶啦。咁呢啲嚟講，我都相信喺香港嚟講咧，我哋都係有機會咧係衝獎牌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兩個項目咧都未完嘅，一個就係游水咧，一個係田徑啦。咁呢個亦都會喺分別喺聽日同埋後日嗰度咧，我哋會係有呢兩項嘅比賽嘅。咁其實每一項比賽我哋都係需要咧係全香港嘅市民嘅係支持打氣嘅。 嗯，但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次就有电视可以直播到啦啲赛事，咁啊比起过往嘅两届嚟讲，系咪见到市民嘅参与度啊、关注度都系高咗嘅咧？同过往比啦，另一个就系同啱啱完结咗嘅系即系健全嘅运动员嘅奥运去比啦，你觉得两者喺嘅气氛有冇唔同咧？喺健全嘅奥运嗰度，同喺残疾人士嘅奥运嗰度，又比唔比较到咧？呢、這个？ 嗱，因為我自己就已經係過咗嚟呢度都將近一個星期啦，咁我亦都唔知道即係話喺香港各方面市民對嗰個直播個反應啦。但係咧，亦都正如我哋係即係出發之前講，我話係無論每一場嘅比賽，每一次嘅比賽，如果係有多啲市民嘅關注，多啲嘅 嘅傳媒嘅報道嚟講咧，對我哋嗰、那個即係而家嗰個隊裏邊當然係一個鼓勵嘅作用。其實更加重要嘅一個信息咧，係希望可以係鼓勵多啲咧，係未來嘅日子鼓勵多啲咧，係殘疾嘅朋友咧係出嚟參與體育嘅活動咯。又唔係話代表話你一參與體育活動，你就一定會係成為精英，但你始終都係會培養嗰個興趣，依個係我哋係更加希望喺每一個大賽之後見到嘅情況咯。 嗯，但係譬如一啲殘疾人士要成為一個運動員啦，其實而家喺支援上面又夠唔夠咧？譬如我見到尋日啊，女子花劍團體賽有份參與嘅吳舒婷啦，咁佢都講到話成個備戰過程咧好辛苦啊。佢話星期一三五就要翻全日工啦，星期二四就係全日訓練啦，要好攰啊，都好需要休息啊咁。其實而家啲殘疾運動員要成為全職係咪都比較困難？大部分都係用兼職嘅身份嚟參加嘅咧。 嗱，依個要兩方面嚟睇嘅。第一方面嚟講咧，係喺政府又好，體育學院又好咧，其實喺近依三四年嚟講咧，對我哋嘅運動員嗰個支援咧，無論你係兼職啊，或者係全職都好咧，都係增加咗好大好大嗰個嘅係幫助嘅。咁另外咧，你究竟係選擇係全職啊，同埋一個係兼職嚟講咧，依個好多時咧係要真係考慮翻咧，係運動員本身佢成個係我哋所謂嗰個成個人生嗰條路啊，或者我哋嘅即係嗰個職業嗰方面啊、事業嗰方面嗰、那個佢自己點樣睇前邊咯嚇。咁、那個機會係有喺度嘅，但係始終嚟講咧。都是要睇翻每一個運動員佢自己係自己點樣諗翻佢嗰條路係點樣鋪向前行咯。而會嗰方面咧，除咗話係而家嗰啲係政府方面嘅支援咧，其實我哋亦都係有一啲嘅實質心計劃咧，係俾我哋一啲嘅就讀嘅學生或者係一啲嘅兼職嘅。嘅運動員，我哋都有提供呢啲機會喺會裏邊有呢啲職位嘅，我哋都。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林俊英，林俊英就係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總幹事嚟嘅。對於殘奧會你點睇？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點睇咧？譬如今次成個賽事啊，譬如市民觀戰嘅氣氛又點睇咧？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先休息一陣。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強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係飲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昼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 有關於外佣啦，係嚟香港做嘢嘅方面啦，見到政府啊之前就講啦，就話今個月30日即今日起啊，由印尼或者菲律賓咧完成咗疫苗接種嘅外籍家庭傭工咧，都可以嚟到香港工作咯。咁就要喺指定嘅檢疫酒店嗰度啦，而家就暫時話有一間嘅。咁就話咧僱主又好啦，職業介紹所又好啦，可以喺27日即早幾日開始咧，就透過電郵聯絡咧酒店可以訂房噶咯。咁啊酒店咧就會要求訂房嘅人士咧要提供外佣嘅護照副本啦。有效工作簽證，同埋最重要啦，認可嘅疫苗接種記錄咧，去核實咧外佣嘅身份啊，以及咧都要確認咧呢個疫苗接種記錄嘅真確性。頭先都講到啦，而家係一間嘅檢疫酒店啦，喺荃灣思麗酒店嘅，話有409間房，每晚咧就收800元。對於僱主嚟講，呢一個嘅負擔又點睇？對於呢個安排又可以幫到幾多咧？對於成個外佣市場嚟講，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早晨，陈东峰。 早晨， 陈东峰啊，而家就想问一下啦，今日起就可以即系啲外佣入翻即系住检疫酒店嚟香港做嘢啦。但系就之前都讲到话要订一啲检疫酒店嘅，喺订检疫酒店方面，成个流程你觉得如何啊？顺唔顺利咁啊？ 订呢个酒店咧，就理论上就系即系用我哋业界就系话，好似要抽奖咁啦。 咁就冇唔可以話順利或者唔順利，因為咧只可以即係好被動將啲準備要訂房間嘅資料就交即係電郵發俾酒店，就由得佢哋去發落啦。即係單方面嘅。咁就照我哋所知就大概係5%至8%嘅酒店房間咧。即係要求咧，係得到滿足啦。即係一百張單咧，都係即係5%至8%係可以得到滿足。咁呢個事實上係同嗰個酒店房間嘅供應量同嗰個整體嗰個市場準備要入嚟香港嘅個人數個比例係一個正確嘅反應啦。 係啊，知唔知佢係點定嘅？其實即係你頭先話大概5%至8%啦。我想知道，譬如你哋公司嚟講，你哋申請幾多房，得到幾多房係可以肯定可以定到啦。 譬如我尋日同我哋嘅會員有簡單嘅諮詢下，就有大概120到130咧係嗰個房間咧係需求嘅。咁但係咧到尋日下晝4-5点我再問過咧。只係得7-8个係攞到房間，咁 七至八間 房啦，咁即係換言之咧，係嗰個比例好細，咁呢個係同全部一樣嘅，咁但係咧就佢究竟係用咩標準咧，就係、是、真係唔知，但係我希望佢係以先後次序啦，但係最重要咧，我都想強調一點咧，呢、這個咧係同嗰個我估。政府同佢哋協議咧，呢度係個細節做得唔夠好，係有機會令到嗰個真正需要嘅僱主咧，得唔到一個最及時嘅關切啦嚇。因為咧，我哋知道即係政府要俾啲外佣逐步入嚟，呢、這個大家都明白。但係咧，既然要逐步入嚟咧，就係、是、要令到嗰個最有需要嘅人係首先得到呢、這個滿足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曾經提議，即係話可唔可以用一個類似移民計分制咧？即係譬如申請時間越長嘅，就個分數多啲；照顧老人家嘅個分數又多啲；照顧初生嬰兒兩公婆又翻工嘅又分數多啲。然之後將啲分數計完之後咧，就分開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咁可唔可以要求即係話第一類就喺2个星期之內必須得到滿足？第二類可能1个月之内，第三類先至1个月之后，咁咧就會令到嗰、那個僱主嘅需求得到比較有序嘅滿足。林鄭就話要有序入境，但我就希望佢入境之後咧，嗰、那個工人嘅供應咧，亦都係有序地滿足僱主嘅要求，咁先至係真正針對僱主要求，而唔係好似而家我頭先都講咗啦，係以抽獎嘅方法。 系 啊，即系类似抽奖，咁呢个咧就令到有人欢喜有人愁咧，一句讲晒。 我想问下陈东方，因为我见到咧，政府都话建议雇主咧喺订机票啊，同埋检疫房之前咧，都要确认嗰个疫苗记录嗰个真确性啊嘛。有冇方法系确认到嘅咧？譬如中介公司会唔会帮手啊？呢啲位或者点样喺核实方面有冇难度啊？呢、這个 理论上咧，嗰、那个确认就系、是就系、是、由菲律賓或者印尼方面咧發俾我哋僱用中介啦，呢個第一個過程咧。咁咧就如果我哋中介去訂，就自然就將嗰個資料發俾佢啦。但如果僱主要求佢自己訂，或者有啲中介未必有時間幫僱主，咁咪將呢啲相關資料發俾僱主，然之後再發電郵啦。咁就大致上係咁。 OK。我想知啦，今次嗰个酒店大家都好关注，因为话每晚800蚊咁啊，计翻21日检疫咧，就计翻都话可能要16,800蚊左右。雇主点睇咧？呢一个价钱上面又 照我所接触到嘅雇主，第一个反应就系牙痛紧声啦，即系觉得有啲惊讶啦。咁就亦都觉得系唔系太合理。咁唔合理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话其实同一个地区嘅酒店咧。就大致上都是提供緊有啲300至500蚊啦，甚至嗰啲尖沙咀4-5星都係得500-600蚊。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同樣係呢一間酒店，舊年同樣係都唔係舊年啦，即係由舊年7月到而家，到而家8月之前咧，都一路有提供呢個檢疫服務嘅，都係維持緊400-500蚊。咁而家咧就突然之間加多300蚊咗緊啦。 咁呢個好明顯係同嗰個佢係獨佔市場或者叫壟斷式嘅經營咧，有少少關係啦。 嗯，而家政府都話，即係可能九月啦，都會睇情況啦，就可能會有第二間嘅酒店啦。不過都要睇成個疫情啊，同埋入嚟嘅呢一啲外佣會唔會有一啲嘅個案產生等等嘅，要考慮翻嘅。咁另外我就想知道，因為今次咧都話要成功預訂咗個酒店房先至叫啲即係先至訂個機票咧，呢個有冇難度啊？喺揾機票方面有？ 暂时机票就反而，因为我寻日即譬如我哋公司或者有啲会员都真係攞到房间，咁攞到房间呢订机票就暂时就冇乜大嘅问题，因为而家暂时有三间航空公司啦，除咗寻日飞航因为某啲理由又俾人即係熔断咗两个星期，咁其他两间航空公司可以提供嘅机位呢点都多过呢、這個酒店可以供應嘅房間數目嘅，所以理論上就唔會有太大嘅困難。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啊，陳東峰。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嚟嘅。對於而家話今日起啦，印尼同菲律賓嘅一啲外傭咧，打曬兩劑疫苗嘅時候咧，就可以係嚟香港做嘢啦。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不過就要而家就喺一間指定嘅酒店嗰度去即係做一個嘅檢疫啦。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方将根据美国嘅对华态度，考虑点样同美方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亦都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唔好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美方应该认真对待中方提出嘅两份清单同三条底线。王毅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嘅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停止向世卫施压。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意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遭到自杀式袭击丧生的13名美军，遗体运返美国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总统拜登同第一夫人吉尔、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等官员出席仪式，士兵将逐一将覆盖美国国旗的灵柩抬落运输机。13名殉职美军由20至31岁。拜登同吉尔较早前慰问殉职军人的家属。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根据情报显示，目前阿富汗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正根據總統拜登所作的指示，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確保美軍在當地得到保護。阿富汗塔利班證實，從未公開現身而且行蹤幾乎從不曝光的最高領袖阿洪扎達身處阿富汗，並可能很快首次露面。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說，阿洪扎達在坎大哈，他從一開始就住在那裡。副发言人卡里米表示，他很快就会公开露面。阿洪扎达2016年正式接任塔利班最高领导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1点，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8，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11，加元1.262，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95美元，卖出1,820.5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过咗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接近天马苑。咁后少少近住狮隧入口嗰段咧，至到风力楼亦都系慢车。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加龙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残奥硬地滚球开战，香港运动员分途出征小组赛，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2021年8月30日，本港累计超过409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聂德权称朝全民接种方向推进， 新增7宗输入个案，湾仔天乐广场7楼健身中心纳入强检。 东京残奥港队女子花剑团体赛得第4名。 英法将向联合国提交决议案，建议于喀布尔设立安全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东京残奥会的港队表现，也都讲到有关于外佣，现在就说今日起一些印尼和菲律宾来自这两个地方的外佣，如果他有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就可以来到香港做嘢，就要检疫酒店那里是留21日等等的。你又怎么看1872311，新的安排会不会都可以帮到譬如等一些外佣去用的朋友呢？你又怎么看最新这个安排？有关于东京残奥会，刚才都讲到了，会不会有些赛事你都特别留意，整个气氛又怎样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另一方面，现在就说即长者的新冠疫苗的接种率都是低一点，甚至有人说可能会成为一个的防疫缺口。见到政府都要求一些院舍的员工就是要接种疫苗，否则就是要自费定期检测的。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子光早前也都讲到，如果香港是爆发第5波的疫情的话， 或者會要求一啲已經打咗院社已經打咗針嘅一啲院舍員工咧，都要做一個定期嘅檢測。又話咧，七日驗一次咧，都可能未必足夠啊，未必夠，可能要再密啲。密到係點咧？佢話或者要考慮咧兩三日去驗一次，因為都要應對呢個嘅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傳播性比較高一啲嘅。對於呢個講法點睇咧？業界覺得譬如落實去做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實際有啲乜嘢嘅難度喺度咧？而家長者接種率低，講到呢個情況，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鼓励长者打针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又讲下你嘅睇法。电话旁边有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早晨。 早晨，施乐文。 早晨，陈志玉。头先讲到阿罗志光局长系，其实喺礼拜六嗰阵嘅讲法嚟嘅，就话即系如果爆第五波疫情啦，咁一啲打咗针嘅员工都可能要继续做检测啦，甚至再做密啲两三日一次。你点睇啊？呢个喺人手上面，如果真系要咁做嘅时候，做唔做到啊？ 事實上香港是都會有一個機會再爆發這個疫情的，就算安老院社所有的員工都完成接種疫苗都好，都不表示即安老院是不會爆發這個疫情，所以在那個安排上面來說，當再度有疫情爆發的時候，是需要加強那個檢測的，那這個其實都是無可避免的一個措施啦。當然即對安老院社來說，人手的安排其實都會有一定的困難的，即如果是需要一些職員外出去即做這個檢測的，咁但係喺過往嘅安排嘅處理方面咧，其實安老院社都可以安排一啲檢測公司，就派一啲護士啦，就上門即係幫啲職員做呢個檢測嘅。咁如果日後係需要咁頻密去做呢個檢測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希望即係用呢個咁樣嘅安排啦，因為你職員係唔可能係即係咁頻密外出去做檢測嘅。 即係理論上，你覺得如果打針，日後喺第五波之後都可以係做一個定期檢測，但係睇下可唔可以就有人上門，即係幫手幫啲職員做啦。但係之前我記得有印象都講過，話如果上門下下都揾職員係做一啲定期檢測嘅話，佢哋方面上門做嘅人手又未必夠啊嘛。呢個又難唔難咧？即係呢個建議，你覺得要做到嘅話？ 在過往在處理上面其實都做到的，因為在坊間其實都有不同的公司啦，就可以協助處理這個檢測的安排的。那這個在過去幾個月來說，其實都有不少的院舍啦是採用這個這樣的方式。 但譬如講到話兩三日一次，這個頻密程度可能他們變成他們要上門做的人手就多一點了嘛。 我相信都可以應付得到的。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兩三日做一次檢測呢？又調轉講，如果打了針的員工在要衡量要保護長者，同時又要在個工作上面不要太大防擾方面，你覺得兩三日這個的間距做一次的定期檢測又怎麼看呢？ 其實都要視乎當時那個疫情的爆發那個情況是怎樣啦，同埋安老院社我們知道現在那個職員接種疫苗的比例其實都去到八九成的啦。唯一大家感到憂慮的呢，就是說現在安老院社裡面普遍接種了疫苗的老人家是得兩成左右，那這個這樣的情況呢其實是非常之危險的，因為在而家嗰個即係病毒嘅發展啦，其實我哋都需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日後咧個病毒唔會消失嘅情況底下咧，我哋係需要同個病毒共存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係冇接種疫苗嘅長者咧，其實嗰個處境係會相當危險嘅。睇翻外國嘅一啲例子啦，其實安老院如果係爆發個疫情嘅話咧，個老人家嗰個死亡率係高達三至到四成嘅。咁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都可以話係一個災難。 明白，我見甚至聶德權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佢尋日嘅講法話，安老院員工嘅接種率咧去到八成，但係院友咧佢就話不足一成添，比陳志玉講嗰個數字係可能再低一啲。你見到而家咧，譬如政府都話有第二輪嘅院舍外展接種服務啦，即係一啲外展隊上到去院舍度幫啲老人家去做接種啦，受唔受歡迎㗎？其實都 第二輪嗰、那個。 上安老院接种嗰个疫苗啦，就其实增加咗一啲人数㗎。咁但係整体嚟讲呢，我哋都睇到增加嘅人数唔算多，因为始终即係喺个安排上面嚟讲呢，我哋联络家人去即係问佢哋嗰个意愿嗰陣时呢，其实好多家人呢仍然係即係觉得唔想俾个老人家接种嘅疫苗。咁所以第二階段就算係新增接種疫苗嘅老人家嘅人數都係唔多。 嗯，佢哋唔想係咪都係主要係健康嘅原因咧？即係有冇改變到咧？其實疫情行咗嚟咁耐，即係大家都有一啲説法都話擔心長者嘅健康係咪適合打針？到而家啦，見到即係咁多人接種得咁高打針嘅時候，即係出咗一啲嘅副作用啊，或者問題嘅個案亦都相對少一啲啦。對於家屬嚟講，係咪都係有放心嘅情況啊？定係都係仍然差唔多諗法嘅咧？你接觸到？ 當然有部分嘅家人嚟講咧，其實都有回心轉意嘅，即係都安排個老人家接種嘅疫苗啦。咁但係仍然係有好多屋企人咧，就始終都覺得即係老人家年紀比較大啦，同埋佢都冇外出，即係未必需要接種嘅疫苗。與此同時，佢哋對於個疫苗嘅接種咧，其實都有一個誤解喺度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覺得即係老人家如果係接種疫苗方面嗰個安排啦，其實家人嗰方面嘅意願咧係一個關鍵啦。其次咧就喺之前安老院社接種嗰個疫苗嘅安排上面咧，其實所有嘅老人家都需要經過醫生嘅評估咧，先至即係會幫佢哋做接種嘅。咁而喺過往嗰個安排入面呢，其實醫生嗰個態度都係即係比較謹慎，所以好多老人家就算佢表達咗自己個意願想接種嘅話呢，其實最後佢哋都即係聽醫生講佢未必適合接種嘅。咁所以而家你再即係話返俾呢一班老人家知道啊，而家你又可以接種㗎喇喎。咁對個老人家嚟講呢，其實佢都有一啲即係疑慮嘅，即係你之前又話唔得，咁而家再安排個接種，其實佢都要再諗諗。 OK， 咁有冇啲咩建議呢？呢、這個又講到關於醫生嘅判斷問題喎，其實有。 其實我哋都鼓勵即係醫生就要再積極啲去即係安排幫啲長者做評估，同埋盡量鼓勵啲老人家去接種個疫苗嘅。老人家其實好聽醫生話嘅，咁所以就變成如果醫生可以喺處理方面咧更加積極嘅一個態度去協助老人家做呢方面嘅安排，我哋相信嗰個效果亦都會好啲啦。 嗯，好啊，唔该晒陈志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志玉咧就系安老服务协会主席嚟嘅，咁啊，同我哋讲到头先都讲到啦，罗志光局长之前就话啦，如果有新一波第五波疫情嘅话咧，或者都会要求一啲打针嘅院舍员工咧都要定期做检测，咁啊，甚至可能两三日要验一次。头先陈志玉讲到就话啊，如果有一啲嘅队伍啊上门去帮一啲员工系做检测嘅话咧，佢都觉得系人手上面都可以接受嘅等等。够听大家嘅电话喂。1872311，电话旁边就有陈先生，早晨。 早晨啊，我哋是一些外佣雇主苦主的团体来的。 是。 咁我哋发觉呢有两大的问题啦。咁而家人手不够呢就好多外佣的跳工问题啦。咁但是就算人手多了呢，由于而家个政府外佣的政策呢是比较偏帮那个外佣的。咁变咗譬如中介費我哋俾咗之後咧，一筆個譬如個外佣一到咗啦，好多時三幾日佢又話唔做啦，咁我哋變咗俾嗰啲叫做隔離費啊，加埋嗰啲中介費幾萬蚊咧，就會完全 total loss 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咧聽日咧揾咗兩個立法會議員咧喺申訴部咧就要求佢協助咁樣咯。咁如果有啲苦主即係都有興趣參加咧，可以聯絡我哋一齊去揾議員幫手咁樣。 OK， 我想問阿陳生，你頭先講過所謂協助係點協助？因為譬如而家你檢疫酒店嗰度，頭先你講到話可能要俾幾萬蚊，可能都係因為得一間檢疫酒店，而佢嘅價錢係定咗係800蚊一晚，咁所以你哋選擇比較少啦。咁啊驚如果跳工嘅話，呢一筆錢俾咗佢哋檢疫費嚟到香港做幾日都可能走咗會蝕咗啦。咁但係呢個就涉及成個酒店供應嘅問題嘛，可以點樣幫呢？你覺得？ 兩部分啦，嗰、那個酒店檢疫費嗰度咧，我覺得即係政府有啲推搪咯。呢、這個咁嘅外佣嗰個問題咧，其實以前譬如兩年前爆發疫情嘅時候咧，政府就已經話 喺啊喺邊境度自己冇預設一啲隔離嘅地方。兩年過去啦，都自己冇去再起呢一啲咁嘅隔離嘅地方，我覺得政府唔啱啦。另外中介費嗰度咧，其實可以用一個叫做月結每日嘅形式，譬如話佢個外佣嚟咗係一日嘅，咁、那個合約兩年噶嘛，咁咪就365日乘二只需要俾一日嘅嗰個中介嗰、那個叫做介紹費中介介紹費俾翻中介咯，即係以月結咁俾佢，我覺得係比較合適啲。 好啊，唔該曬啊，陳生講到中介費，佢有一個嘅諗法，如果係跳工嘅時候，可能僱主都係按翻比例咧，日數嘅比例咧去俾呢個中介費，咁啊希望可以即係唔好有損失太大咁啦。咁另外啦，講到有關於疫情嘅情況啊，見到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尋日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有人問到啊，因為而家法國咧喺上個月咧就推行一個叫做健康通行證咁啊，規定啲民眾咧係有呢個通行證啦，咁就係、是譬如佢哋做咗打針啊、檢測啊等等咧，咁就可以規定一啲民眾可以入一啲嘅食肆啊、商場啊、安老院等等，咁啊有呢個通行證就得噶啦。咁啊被問到啦，香港會唔會參考咧？咁見到啊聶德權局長就回應就話唔排除日後咧要打針咧先至可以進入咧某一啲嘅指定嘅處所，就話唔排除日後可能會咁樣做啊。咁啊就住疫情等等嘅情況，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梁子超医生，刚才那个法国的通行证我详细讲了一点，因为就说其实用来证明你是打了疫苗48小时内一个病毒检测是阴性，并且是或者本身你是一个新冠病毒的复康者，那就说可以入去一些食肆、酒吧、商场有这些的通行证的时候，那现在聶局长的讲法就说不排除将来会施加一些限制，那市民就要打了疫苗才可以是入一些指定处所的，你看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在香港的情况来讲？ 我想你就算睇返喺法國呢啲地方去用嗰啲地方呢，第一樣嘢佢唔單止喺當地引起爭議呢，但當地嘅疫情有咗呢啲措施係咪真係控制到呢？咁其實大家有目共睹嘅，所以都唔好過度迷信呢啲所謂嘅措施啦。呢啲措施其實係一啲變相嘅，係想鼓勵嗰個疫苗接種咁解嘅啫。咁香港我哋最大問題呢，其實係對咗疫苗嗰個信心嘅問題。其實喺成個嗰個疫苗副作用嘅風險通報度呢，似乎呢係一路都係產生咗啲問題呢，係令到好多嘅社會人士呢，係包括啲長者呢，係對嗰個疫苗嘅安全性，尤其是長期病患者，係會有一個好大嘅疑慮。而政府一直都講唔清楚呢，就係、是、話你實實際際嘅係只係邊極少數人呢先係要即係話唔適宜打，或者係延遲打，其實所有嘅長者應該都係盡快打嘅。咁而喺通報呢啲所謂嘅疫苗嘅異常事件嗰時候呢，係往往用啲所謂不排除嗰啲咁嘅字眼呢，好多時候就會將好多咧，根本上係一啲因為啲高病發即嘅風險嘅一啲嘅，譬如長者同長期病患者，佢個背景風險咧，係同佢嗰個真真正正嗰個疫苗嘅產生嘅嚴重副作用有一個混淆。嗱，呢啲咁嘅混淆咧，如果喺個賠償機制咧，我哋用一個寬鬆嘅賠咗佢就，我諗就算啦，即係都係對大家有個幫助。但調翻轉頭咧，如果你將啲事件咧當埋呢啲咁嘅嚴重嘅副作用啊，你當佢係咩嗰陣時候咧，你就可能嚇親啲長者。咁而最近講嘅所謂嘅，即係話你嗰、那個，即係話喺嗰個接打呢、這個譬如話科興嘅，佢嗰個副作用嘅60歲以上嘅佔成一半，而呢、這個伏必泰嘅60歲以上只係兩成咧，呢、這個又係有啲誤導嘅成分，因為你唔去睇翻咧。根本上呢，我哋好多嘅長者佢自己嘅選擇呢，尤其有長期病患嗰啲，同埋一啲嘅醫護人員呢，有陣時呢係評估員呢，好多時都建議去打譬如科興，因為嗰個喺研究上面個副作用少，係幾廿億嘅，譬如話呢個疫苗嘅使用呢，滅活疫苗呢，其實嗰個整體嗰個安全性呢，係始終呢係即係話係比較確立嘅。咁你當然呢，點解會長者喺個復喺打呢個科興嘅比例會多啲？好簡單，60歲以上嘅長者，佢嗰個佔嗰個科興打針嗰個整體人數成三成， 而你嗰、那個即係話伏必泰大部分都係年青人打，即係60歲以上長者佔佢嗰個嘅比例唔夠14%。咁當然咧，你都見到嗰啲同背景因素有好大關係嘅呢啲所謂嘅嚴重嘅異常事件嘅，當然就係話你長者打得比例多嘅，咁當然咧長者度見得會多咁解啫。呢、這個就唔係表示嗰、那個即係話係嗰個伏必泰比個科興安全，而呢樣嘢咧，我諗係對個公眾嘅信息披露度，我諗係要小心，因為所有嘅疫苗嘅安全事件咧，由於係冇咗好似啲我哋第三期研究有一個對照組。你根本上咧係好多時候都係啲所謂背景因素引致。你當然長者打得多嘅，咁當然長者佔呢啲咁嘅比例一定係高嘅。咁呢樣嘢唔係講即係話係邊一樣疫苗比一樣安全。其實我諗我哋個長者其實兩隻疫苗都可以打，只要你自己睇下啦。因為整體嚟講咧，即係話你嗰個副作用啊，尤其是一啲發燒啊、痛啊，一啲比較上即係話頭痛啊、肌肉痛啊、好攰咁樣咧，就肯定咧喺啲所有嘅研究同埋臨床上咧，都係話嗰個伏必泰係會比較高啲嘅。但係一般嚟講咧，呢啲都係一啲比較係輕微嘅，都好少會真係話係太差。譬如你可能都係一兩日，有陣時兩三日到，你就會冇嘢啦。如果你唔介意啲副作用，覺得自己個身體狀況咧係相對好嘅，咁你入面咧你就可以，當然你都可以係選擇嗰個伏必泰啦。但如果你自己係介意呢啲咁嘅比較常見呢啲發燒啊、攰啊咁啊，又係自己有啲擔心嘅，咁仍然個滅活疫苗咧。在很多國家入面呢，而家60歲以上者已經是極度咁樣嘅廣泛使用，你包括南美好多國家，同埋你本身入面內地入面嘅內地整體接種嗰啲疫苗已經去到20億劑啦。咁變咗嗰度就唔需要話特別擔心。其實兩隻疫苗嚟講呢，都唔使擔心啲所謂呢個嚴重異常事件，分別就只係話嗰啲比較輕微嘅副作用嘅頻率呢，兩者係有啲唔同。如果你係唔介意嘅呢啲咁嘅副作用嘅，比較多啲嘅，咁你可以真係話選擇翻伏必泰。如果唔係，你可以選擇科興。其實兩隻都係可以打，同埋應該盡快打。 嗯，但我想問翻梁子超，就係翻翻去頭先講嗰個健康通行證落翻嚟香港，如果真係話要打咗針、打曬疫苗先可以入指定處所，頭先你就話即係未必有咁嘅需要啦，主要係可能係想喺個打疫苗方面鼓勵多啲啦。但我想知道，如果真係咁做，應唔應該係限制喺某一啲場所咧，話進入嘅，譬如只係娛樂場所，而唔好包括話譬如學校啊、食肆啊、商場啊呢一類咧？你自己點睇咧？呢、這個又？ 嗱，我谂咁啦，嗱，娱乐场所如果你有一个选择性嘅咧，你自己唔系一啲必须嘅民生嘅一啲嘅日常生活嘅服务咧，咁你嗰个咧就系唔会即系话系对嗰、那个即系话个市民度有太大影响嗰啲咧，嗰啲入边嗰个公平同合理性咧就比较就会好啲。如果你牽涉到一啲必須嘅日常生活嘅服務咧，咁其實你變成一個即係一個強制嘅措施咧，咁你就會產生即係話第一樣嘢咧，就可能有一部分受影響市民會反感啦。第二樣嘢咧，亦都影響到呢啲必定需要一啲服務嘅嗰啲嘅提供。嗱，其實大家要知道，如果嗰樣嘢係必須嘅咧，好似我哋喺譬如話係舊年咁樣。我哋入面好多人仲要翻工嗰陣時候，個午膳大家都要食嘅，咁變咗你入面禁曬所有堂食，個個喺踎街上面咁食咧，咁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咁、 okay. 其實是一樣嘅啫。如果嗰樣服務係必須嘅咧，你要走去即係話一定係要用嗰、那個。疫苗你打咗或者一定係要兩日內驗完嘅你先可以有呢，你一定影響到呢一樣咁嘅必須服務嘅提供呢，影響咗好多人。咁同埋第二個效果係咩呢？其實而家我哋最大嗰個問題，啲長者同長期病患者係因為成個風險通報度係出現咗問題，令到佢哋產生個驚。如果你喺咁嘅情形變相逼佢哋打呢，令到一啲長者入面好擔心咁樣呢，佢本來其實咧，就算有長期病患、有高血壓、有成咧，其實佢打針其實應該係絕大部分人都唔會有咩問題。但係一驚嗰陣時，心理壓力太大咧，就算打唔打針都可以出事。 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又又是針對我哋個長者問題咧，用呢啲咁嘅強迫手段，而唔係話係用一啲咧，即係話正面啲嘅，係同佢哋解釋清楚，令到我哋所有一啲嘅俾佢嘅信息啊，譬如任何嘅醫護人員啊，同埋你專家委員會俾嘅信息能夠一致同清晰咧。令到佢哋知道入面係要盡快打，除咗啲好極端嘅，譬如你個病情好唔穩定，係因為咧你有啲急性病、 okay. 或者啲慢性病喺個發作期。其實除此之外咧，差唔多所有人咧，其實都應該盡快打。 Okay. 你能夠俾到個信息咧。可能入面是比較正面去解決這個問題咯。 OK， 梁志超醫生，我都想問，因為我見到啊孔凡毅教授咧就講到話咧，即係長者接種率咧，如果達到七成嘅話咧，可以有條件去逐步放寬一啲社交距離啊，甚至係逐步通關啊。你點睇？即係其實而家長者嘅接種率係咪就係開放社交距離嗰個關鍵咧？ 嗰個信息佢究竟係基於咩實際嘅數據啦？因為你睇翻好多地方嗰個嘅經驗入面咧，就算譬如話你好多地方，其實你英國啊嗰啲地方嘅長者接種率都好高啦，啊，咁佢哋根本上咧係喺個 Delta 變種病毒之後，佢仍然都仲有一個好持續嘅爆發緊，而家仲喺個上升軌道嘅，暫時喺咁嘅情形入面咧。其實我哋入面呢就個長者入面呢我哋希望佢呢一定要自己打咗針先能夠攞到一個好嘅對自己嘅保護，幾多成嘅接種率呢其實都唔能夠真係妥善保護到我哋嘅長者。咁至於我哋能唔能夠真係話係放寬某啲嘅措施呢，內部嘅措施呢其實只有一個最緊要嘅條件，就話你守得好過外防輸入，令到我哋內部冇一啲咁嘅傳播源走入社區呢，好多嘢都可以放寬。但調返轉頭呢，就係話由於全球嘅疫情好多地方疫情呢而家高我哋成萬倍呢。 明白。梁志超醫生，因為呢時間所限，我轉頭九點鐘之後呢再繼續同你傾多一陣，好嗎？ OK， 好。 唔該曬梁志超醫生。 舉辦小規模賽事同埋測試票務系統，隨住國務院日前批准粵港澳承辦2025年全運會，楊德強話：本港過去已經累積唔少大型單項國際賽事嘅舉辦經驗，加上啟德體育園到時已經啟用，成為區內最先進場地之一，可以承辦賽事嘅可能性十分多，甚至有能力舉辦賽事嘅開幕同埋閉幕禮。但強調，當屆賽事係由大灣區共同承辦，一切有待粵港澳政府共同研究同埋分工。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目前有大約 49.5% 的人口完成接種新冠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天說，下一個目標是全民接種，不排除效法法國推行健康通行證，只准許完成接種疫苗的市民進入部分處所。翻查現行的防疫限制，大部分食肆、戲院和美容院等的行業很可能會淪為港府的開刀目標。業界和學者就批評當局的構思，令過去一年飽受疫情和防疫措施打擊的處所雪上加霜。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星期三就會開學。據了解，九龍城區多間中學達成共識，計劃在開學之後盡量在下午安排課外活動給完成接種的學生參加，其中何文田創資中學高中年級接種率達到六成，希望在下個月中達到七成接種率，可以先局部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到時如果未達標，校方亦都不會為有關級別安排網課，只為打齊兩針的學生安排課外活動。校長否認做法不公平，只是希望為有關學生創造完整校園生活。經濟日報報導， 成報的報導就說，有市民投訴只有數百名大學生日前在由前元朗區議員梁福源經營的元朗大堂有機生態園舉行營火會，懷疑違反限聚令。警方說到場之後活動已經完結，調查後沒有人被票控，已經提醒活動的負責人要遵守限聚令。據了解，涉事場地是私人土地，梁福源出租給學生辦活動，而進場的人士都需要預先報名和經過核實身份才可以進場，有別於公眾人士可以隨意進入。成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警方日前引用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寫信給大約10名支聯會董事和幹事，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屬於外國代理人，要求他們在9月7日或之前向警方提交所需資料。 消息話，警方或者會對支聯會開展全面的財務調查，包括調查協助他核數的會計公司有沒有協助處理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的可疑資金、逃税或者其他犯罪得益。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香港應該改以全民接種為目標，或者要求和檢疫工作相關人士強制打針。社評話，變種病毒兇猛，七成接種率難以建立免疫屏障。目前本港疫苗第一針接種率雖然已經達到六成，但是學生和長者的接種率偏低，接種亦需加鞭，多管齊下促進應打盡打。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政府將會在多方面增加市民打針誘因，不排除限制未接種人士進入部分場所，甚至有機會擴大食肆的防疫限制。政論指，酒吧懷疑因為只能夠招待已接種新冠疫苗的客人，總收益價值按年大跌超過兩成，千辛萬苦重開，但是就未復舊觀，將來要謝絕未打針客人，相信很快就不可以支撐下去。《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說，今年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的人數破紀錄，達到14,000人，香港和內地學生交互升學人數猛增，香港的大學到內地辦學成為趨勢，足見無論是從學生升學意願到大學自身發展的需求，對雙向交流都有所行動。社評說，粵港兩地應該加大鼓勵措施，進一步促進大灣區的產學研互動兼容。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對減買債行動展示鴿派立場，並且強調減買債不等於會加息。雖然聯儲局一向強調獨立，不過社論指鮑威爾正等候總統拜登提名他連任，而拜登民望正受到阿富汗危機嚴重打擊，要依賴聯儲局力撐經濟。鮑威爾放鴿配合拜登需要就不足為奇。《星島日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喺泽安村，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少沥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柯达大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就挤塞，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在浪翠园二期对出。马料水的泽祥街回旋处就挤塞，咁车龙排到去马鞍山路啦，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8月30日，本港累计超过409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聂德权称朝全民接种方向推进。 新增7宗输入个案，湾仔天乐广场7楼健身中心纳入强检。 东京残奥港队女子花剑团体赛得第4名。 英法将向联合国提交决议案，建议于喀布尔设立安全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呢就講到在千禧年代這裡講到呢有關於昨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呢就是講到有關於呢就是打針的情況，他就話呢其實早前呢 政府已經要求了四個群組呢要在9月1號或者之前打針啦，否則就話呢每兩個禮拜呢要自費檢測的，咁而家就話公務員的接種率呢就已經去到超過九成，我有91%啦，醫管局員工呢就話有整體93%的人打針啦，咁醫生就接近99%添。安老院員工呢都話去到80%喎，不過院友方面呢就話唔夠10%。咁另外呢喺訪問嗰度都有提到啦，因為而家話法國呢喺7月20幾號起呢就開始推行一個呢叫做健康通行證，就用來證明你是打了疫苗48小時內的病毒檢測陰性等等的，就說是有了這個通行證的時候，民眾就可以入去一些食肆、酒吧、商場、安老院、搭長途飛機以及是一些非緊急情況入院的。問到會不會仿效，在訪問都問到會不會仿效法國這個做法呢，見到局長的講法就是說如果出現疫情爆發的時候要關閉一些處所，當局不排除將來會施加限制，就是說市民需要打疫苗才可以進入指定的處所，就講到不排除有這個情況。局長也在節目之後講到未來會繼續利用一些方便長者的方式提高長者的接種率，例如在商場、屋邨、地區舉辦一些健康講座，亦都有一些醫護人員做諮詢、職場安排接種等等的。你又怎麼看187231、187231這些方法沒有可以都吸引到幫到長者鼓勵到他們去打針呢？講一下你的看法。繼續跟梁子超醫生談，梁子超醫生就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剛才跟他談到有關於長者的打針情況，就是問到就說如果現在長者的接種率低，是不是他們的長者的接種率高了的時候就是一個通回一些開放回社交距離的關鍵呢？剛才說了一點，繼續補充一下先，子超醫生。 我想我們內部的社交距離措施能不能夠放寬呢，就看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好個外防輸入，令到社區裡面可以持續清零呢。咁我哋其實就絕對可以呢係同內地一樣呢，喺啲內部嘅社交距離措施呢係可以係大幅度放寬嘅。而家我哋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呢，我哋不斷呢都仲有啲外防輸入嘅漏洞，係不斷都仲有啲個案咁樣呢滲入我哋嘅社區呢，而令到呢我哋喺一啲譬如話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度呢係有一啲嘅疑慮。而我哋究竟譬如話你嗰個社區個接種率要有幾高嗰陣時候入面呢，你先至能夠呢例如放寬呢啲所謂一啲嘅一啲通關呢，咁其實最大嘅問題就話呢而家個全球嘅疫情呢好多地方比我哋嘅疫情係嚴峻好多倍，無論佢哋有冇打疫苗都好呢，佢哋都會好容易將個病毒係帶入嚟呢，係影響到我哋嗰、那個即係話一個持續清零嘅嘢。而呢樣嘢呢如果真係有一個第五波案籌呢，其實入面呢我哋必然一定係要好早咁樣能夠呢係介入去控制佢，先至有機會呢唔好重複，譬如好似而家有一啲以前控制得比較好嘅好似澳洲地方咁呢係產生一個持續爆發嘅。喺咁嘅情形呢，其實我哋呢係喺嗰個通關度呢係應該一定都係話盡量係揾返啲疫情同我哋相若嘅地方，就是內地同澳門嗰啲呢咁就睇睇嗰度大家可以幾時盡快可以通關呢，呢、這個就比較呢係一個合理啲。咁同埋第二樣嘢呢就係話我哋如果真係話要全球咁開放通關呢，一來要睇全球嘅疫情，第二樣嘢都睇我哋要評估我哋自己成個嘅衛生體系入面能夠承擔到幾多一個嘅一個疫情嘅爆發。同埋由於我哋嘅疫情以往相對比較好啊，好多高危人士相對受保護，社區嗰個亦都冇咗一個即係話自然感染嘅一個嘅免疫補充呢，如果真係有一個 Delta 走入嚟呢，我哋個疫情嗰個爆發嘅速度呢係有機會比其他啲已經爆發咗一段好長時間疫情嘅地方呢可能係更加嚴重，個院舍嘅風險呢尤其是係高嘅、 okay. 所以我哋最主要就係話如果我哋唔能夠處理到我哋自己嘅最弱嘅弱點，尤其是院舍入面嘅接種呢， 就算整體嗰個老人家個接種率高入面咧，我哋其實都仍然有一個疑慮嘅，因為呢，如果我哋個院舍不停都有爆發，不停入院咧，好容易咧喺我哋個醫院入面造成一個過大壓力咧，引致醫院入面有傳播咧，亦都有機會有啲個案係咁因為咁樣咧係倒流出翻個社區。 好， 所以變咗我哋而家咧，其實最主要都係補翻我哋自己嘅短板咧，尤其是我哋70歲以上嘅接種率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佢哋係有個疑慮嘅啫。如果能夠解決咗呢兩樣嘢咧，其實入面咧，我哋能夠將我哋嗰啲嘅院舍嗰啲咧個覆蓋盡量提高，能夠去到最好九成咧。整體個老人家咧，如果你都能夠做到八九成咧，咁其實我哋個社區咧能夠抵受一個，譬如話你有嗰個 Delta 走入嚟咧，我哋嘅醫療系統能夠守得住嘅機會咧係大大提高嗰陣時候咧，我哋可能會考慮咧係對一啲中風險地區咧可以係先放寬啦。咁但係呢啲咧都要睇整體嘅疫情評估，當然最理想嘅就係話全球入面嘅喺個疫苗嘅研發度能夠有一個好嘅解決方法，係解決呢啲不斷出現嘅變種病毒，尤其是而家嘅 Delta 變種病毒，譬如話有啲適當嘅增強劑或者啲重新配方嘅疫苗可以喺下年度使用嘅，而令到咧根本上咧。我哋都係真係能夠咧，唔淨止話係好似而家咁樣，主要都係預防一啲嚴重病，係可以咧，連嗰個傳播方面都能夠有效控制嗰陣時候咧，嗰、okay, 陣、時就可能係一個全球咧係比較容易咧係一個即係全面開放嘅時機嚟。 另外梁子超醫生，我就想問一下，因為今日開始咧就話印尼同菲律賓嗰啲打曬針嘅外佣可以嚟香港做嘢啦，但係就話如果咧即係。睇翻而家嘅規定咧，如果你喺印尼嘅香港人嚟講咧，就算好似啲外佣咁樣咧，打曬喺當地嘅疫苗，有曬證書咧，但係反而就話唔可以咧，就即係由印尼翻嚟香港會有咁嘅規定嘅。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即係大家都係打咗疫苗有證書，但係外佣可以翻嚟香港，喺當地喺印尼等等呢啲香港人就唔可以。點睇呢個做法咧？ 嗱，呢個我諗係有一定嘅不公平性咧，亦都可能唔符合即係基本法下邊咧，係保障即係話香港嘅永久居民咧有自由出入，譬如話嘅權利嘅。因為如果你能夠同當地政府係建立到一個機制咧，相信當地嘅疫苗接種可以俾個外佣輸入咧。我又睇唔到你點解唔做多步咧，係處理埋一啲嘅滯留喺當地嘅香港人咧。如果你係未有時間做到嘅，咁其實好簡單啫。如果你都係相信當地嗰個疫苗，而呢個疫苗咧只係一個輔助措施，唔能夠絕對擔保咧，即係話我哋唔會輸入個案，亦都唔取代我哋或者縮短我哋嘅檢疫嘅安排之下入面咧，我睇唔到即係話對一啲香港永久居民咧，你唔可以用一個簡單嘅聲明啊，然後俾佢話佢係真係喺當地打咗啦，去俾埋嗰啲相關嘅證件，因為如果你係香港永久居民入面咧，如果你作出虛假嘅申報咧，其實是犯法嘅。我哋始終都可以追究呢方面嗰個虛報風險咧，唔會係高得過我哋而家譬如回港嘢，你喺邊去過邊個風險地區，你都靠自己申報，你都查唔到噶啦。咁點解嗰啲地方你又可以俾佢譬如話回港嘢可以翻嚟，而呢度你又唔得咧？咁其實呢啲都係話。大家就要睇翻呢一個合理性嘅問題，咁、 okay, 始終嗰樣嘢我諗係要解決嘅，因為咧我哋就算係即係話，因為我哋香港就係一樣嘢，我哋又好多時冇一個好強烈嘅旅遊警示，係警告啲就算打疫苗嘅人咧，都唔好去一啲疫苗比我哋高好多倍嘅地方啦，好似美國咁，你對南美好多國家佢仲有最高嘅四級旅遊警示，叫你打疫苗都唔好去。我哋香港就冇嘅，變咗你突然之間停飛咧。事實上是真的影響啲人有啲措手不及，而呢啲人嚟講呢，如果你話當地入面嘅真係佢哋有人身啊健康方面有風險呢，其實我哋有個撤橋責任添，但好多地方我哋而家暫時見唔到啦，我哋未有，但係亦都應該要盡量呢能夠喺可行嘅情形方係控制風險之下入面呢，都有一個適當機制呢俾佢哋能夠呢係可以直接到返到嚟啦，咁同埋就係話呢 我哋如果叫佢喺第三個地方咧，又逗留廿一日，又唔知道揾唔揾到啲檢疫酒店翻嚟嘅，你又唔知滯留幾耐咧。其實喺呢啲咁嘅中風險地區咧，其實一樣都有好高嘅 Delta 嘅變種病毒風險。無論對呢一個去到呢個人生路不熟嘅，譬如話我哋一啲嘅香港嘅滯留旅客啦，或者係對我哋成個輸入風險，其實都冇一個特別好處。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关于疫情啊、外佣等等都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范先生，早晨。 喂， 早晨，范先生，系啦，听到，请讲。 系啊，我早两日咧睇嗰个翡翠台嗰、那个港珠澳台咧，即系嗰个粤德权讲嘅嘢咧，我好烦心。最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咧， 范生，你系咪可能用紧免提？因为听得有少少唔系好清楚，会唔会可以埋近少少个电话筒讲？ 哦，好啊，好啊，我再讲讲，再讲讲，系， 系继续。 系而家好唔好啲啊？ 好啲，好啲，请讲。 系嗱，我早两日咧睇啊呢个秘书长嗰个讲清讲楚咧，访问点不权咧，我有两点我真系有好反感嘅。第一点咧，佢就话咧，而家打疫苗咧系唔系人去打針，而係針追人。這個咧，我覺得咧，佢已經咧去到瘋狂嗰個程度，佢追針佢谷針嗰度瘋狂嗰個程度噶啦。 嗯。 嚇、啊，喂，你點能夠咁？即係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去利誘人哋去打針，但你唔可以威逼佢人哋去打針啊！佢而家話直頭要針追人啊！喂，第二點咧就係話咧佢。就係、是、聽到好多醫學專家嘅意見咧，就話要打針要打針。咁咧佢作為一個政治嘅人物咧，佢唔應該就係睇醫學專家嘅意見，因為醫學專家嘅意見咧，只係提供醫學專家嘅睇法。就係咧，即係站喺醫學嘅立場，醫生去呼籲人哋打針係冇問題冇錯嘅，因為佢始終都要攞好多人臨床嘅數據啊咁樣。但係佢仲有一個可能性，就係話，因為即係在商言商，佢打針嚟講，佢可能都會對於醫生嚟講，佢個經濟收入都會有幫助咁啊。佢應該從嗰、那個即係除咗專家意見之外，佢仲要睇市民嗰個接受程度噶嘛。你點樣能夠咁樣去覆針嘅咧？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范生。仲有陳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你好啊。 你好，請教。 我想首先我想駁一駁頭先嗰個先生嘅。 好啊，請講。 咁其實站在醫學專家立場咧，咁當然佢喺醫藥方面係有深入認識啦。咁喺佢立場嚟講，佢認為係打針係對市民有好處嘅，咁點解唔呼籲咧？有咁問題咧？咁第一樣嘢我哋想講啫。咁第二咧，我就覺得荃灣嘅思維酒店咧，好冇社會責任啊。咁平時呢間酒店我都住過下嘅，400多元。咁但係而家咧喺社會疫情需要之下咧，居然間要將佢提升到800多元咁。咁呢個可以話叫做趁火打劫。我就唔知呢間酒店咧屬唔屬於某啲地產大地產集團屬下嘅扶持嘅機構啊。如果你話佢係獨自經營嘅，仲冇得講啦，趁火打劫。但係如果你話係嗰啲咁嘅某大地產商屬或者係某大商人屬下嘅機構嘅話，咁更加唔應該咯。你更即係其實咧，你睇到咧，其實經濟衰退緊嘅，呢個係唔單止香港，全世界都係。嗱，你見到國泰又要賣飛機，港銀執笠，甚至泰航咧都係話bankrupt， 咁喺度全世界嗰個經濟都唔好受咧，咁一片係嗰個環境咁差，經濟環境咁差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分分鐘可能你今日翻緊工，聽日你就冇工翻。咁、 okay. 你話請工人係一定要請咧？咁當你馬屎落地行啊，咁當你真係冇嘢做嘅時候，兩房會做嘅時候，咁請工人啫，係你根本請唔到啦，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應該大家同舟共濟，想辦法渡過難關，就唔係話。为了一己私事而趁火打劫。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嘅，先休息一阵。 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夏绝成为火箭军参加阅兵嘅唯一人选，可以话系战印年嘅骄傲。 夏绝，你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大家都等紧你翻嚟，听下你喺阅兵村嘅故仔。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上星期都同大家讲过有关于垃圾征费啦，喺立法会咧就过咗呢个嘅条例啦，就话有18个月准备期，咁之后咧亦都会喺在立法会再倾啦，咁啊再定一个正式嘅生效日期嘅。咁而家就话垃圾征费就系会用一啲指定嘅垃圾袋咧，系根据佢唔同嘅重量啦，咁啊唔同重量就有唔同嘅价钱啊，咁就要买呢一啲咁嘅指定嘅胶袋咧去抌垃圾。咁啊对于呢个情况你点睇咧？18723111，咁政府之前都话啦，就算一啲基层咧都会有啲补贴嘅，譬如领综援嘅人士啦，咁啊每个月咧可以有10蚊嘅补助啊，就住垃圾征费。嗱喺一啲亦都有人提到啦，喺一啲嘅单栋大厦会唔会出现一啲监管不力啊？啲人未必用一啲指定胶袋嘅情况，用翻一啲普通胶袋抌垃圾，又睇唔睇到咁多咧？咁都可以请物管公司同我哋倾下。有香港物业管理联会会长李慧忠，早晨。 系早晨， 早晨李慧忠，我想了解下你哋公司或者你哋个会咧，通常系多唔多话，譬如管理一啲单栋嘅楼宇咁嘅，多唔多嘅？ 哦，多噶，因为我哋我哋嘅会员咧，大部分都系独立经营嘅物管公司啦。咁通常即系接嘅楼都系啲单栋嘅住宅大厦，或者系啲单栋式嘅商业大厦、工业大厦都有嘅，不过主要大部分都系单栋式嘅住宅大厦。 系，咁所以垃圾征费对于你哋单栋嘅，即系唔系一个成大个屋苑去处理嘅管理公司嚟讲，影响大唔大，或者多唔多嘢要准备嘅咧？又 其实都几烦下嘅，应该即系因为咧就通常我哋呢啲大厦咧就只系会系有一个保安员住手啦，咁自从最低工资实施之后咧，甚至乎有啲大厦咧直情系冇埋个夜间嘅，咁即系得一间嘅啫，咁变咗喺嗰个监管嗰度咧就真系难，因为即使平时有一啲系话杂物，即系有时有啲业务咧，可能即系佢呢个又唔好，又唔可以话好多，但来我就会发生嘅，就系将自己嗰啲杂物咧就可能摆低落两层楼啊。咁好多时即系当你搵唔到个物主嘅时候咧，都系即系法团自己自费清咗佢嘅吓。 咁呢个就系变咗落咗去即系管理公司或者法团嗰度要食咗个成本去，系咪咁啊？ 系啦，冇错啦，系啦。 嗯嗯嗯。但我想知咧，譬如有一啲屋苑咧，就会好多时可能喺个间艇或者管理公司嗰度就派啲胶袋俾啲住户噶嘛。平时我想知道咧，譬如你哋譬如啲单栋式住宅啊，或者商厦多唔多话提供埋垃圾袋俾啲住户咧？日后如果有咗呢个垃圾征费之后，用指定垃圾袋嘅时候，又会唔会帮啲住户买埋定点嘅咧？ 个别大厦有嘅，就一半一半啦，就有啲就冇嘅吓，但即系一半一半啦。有我哋都有啲大厦咧系会买埋呢个垃圾袋，即系其实有时都系即系鼓励翻好多时就话你交个管理费，我哋就会俾袋垃圾袋你啊咁样咯吓。 咁所以日后如果要用指定嘅垃圾袋，因为涉及到垃圾征费嘅时候，系咪都会提供埋啊？即系啲你哋物管公司？ 呢、這个就真系要视乎嗰个个别嘅大厦法团嗰个嘅做法咯，又唔可以讲话一个好普遍性，因为始终我哋就系面对个别单栋大厦嘅立法团啦，咁反而就到时真系要个别大厦商讨咯。 OK， 嗱，整体嘅情况咧，一阵间转头都同李慧忠继续倾啊，因为都可能涉及到好多实施啊或者落实嘅时候有啲细节啊，即系作为一间管理公司，究竟要点样去监管或者啲住户系咪用晒一啲嘅指定胶袋咧？呢个可以转头再揾阿李慧忠倾倾。李慧忠咧就系香港物业管理联会嘅会长嚟嘅，咁啊转头揾佢倾啦。有关于垃圾征费啦，而家讲到话18个月准备期，咁之后再有一个嘅正式生效日期嘅，会用一啲嘅指定垃圾袋咧，系要买呢啲指定垃圾袋咧去抌。垃圾啦，去收费啦。你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在印尼或菲律宾完成疫苗接种的外籍家庭佣工今日起可来港工作，来港后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21日，酒店有409间房间。香港 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表示，以他的会员来讲，大约有120至130间房的需求，但只是有大约7至8间安排到。情况好像抽奖一样，他又说主要透过发电邮给酒店，但不知道酒店以什么标准安排，希望能够以计分制处理。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雇主对于房价800元一晚感到惊讶，认为不合理，因为这间酒店过往都是检疫酒店，房价在400至500元一晚。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总干事林俊英表示，昨日港队在残奥会女子轮椅花剑团体赛虽然失落了奖牌，但运动员不会气馁，并互相鼓励，是好好的体育精神。他又说，每项比赛都需要市民支持和打气，如果有多些市民关注和传媒报道，对队伍有鼓励作用，亦都可以鼓励残疾人士参与运动，培养兴趣。林俊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动员经过艰辛的18个月，不能够出外比赛和集训，到达东京参赛，环境亦都和以往不同。他对所有运动员的表现感到满意和鼓舞。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让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说，阿富汗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各方有必要和塔利班接触，美国和北约闯出撤军，好可能为各类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机会。布林肯表示理解中方的关切。另外，王毅说，中方将根据美国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与美国接触，如果美国亦都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他又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意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飓风艾达登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之后，由四级减弱为三级飓风，最大持续风力仍然达到每小时超过190公里。艾达带来狂风暴雨，沿岸多处水浸，截至当地周日晚上已经有超过70万户停电，新奥尔良政府说全市停电。艾达是有史以来吹袭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强风暴之一，州长爱德华兹要求总统拜登发布重大灾难声明以提供更多援助。艾达早前在路易斯安那州富尔红港附近登陆时，最大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港口一些建筑物的屋顶被吹翻。国家飓风中心警告，部分地区降雨量将达到70厘米。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了上午10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8点，升40点，成交金额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7点，升1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3.8，跌2.6；阿里巴巴156.4，升5毫；比亚迪股份257.4，跌5蚊；药明生物118.3，升2.3；中国平安63.5毫半，跌9.5毫；吉利汽车26.9，升1；美团228元，升3蚊；友邦保险94.3，跌9.5毫；信达生物61.3，升4.5毫；李宁100.1，升1.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9，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11，加元1.261，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0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691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9美元，卖出181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一宗系交通意外，一宗系坏车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咁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柯达大厦咧，第二线就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主要影响到民康街上翻去东区走廊挤塞。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柯达大厦的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 民康街上回去东区走廊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那段亦都挤塞，排到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亦都挤塞，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观塘码头。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去到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康所唱的《新一天》的。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们都是追梦的，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021年8月30日，本港累计超过409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聂德权称朝全民接种方向推进。 新增七宗输入个案，湾仔天乐广场七楼健身中心纳入强检。 东京残奥港队女子花剑团体赛得第四名。 英法将向联合国提交决议案，建议于喀布尔设立安全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繼續翻返嚟千禧年代啦，有蕭樂文喺度嘅。頭先講到有關於垃圾徵費啦，上個禮拜咧就喺立法會通過咗啦。咁啊喺法例入邊咧就冇列明一個正式嘅實施日期同埋時間表嘅。咁上個禮拜咧，黃錦星局長咧喺千禧年代嗰度咧都有提到就話計劃咧2023年可以落實個條例啦，就話一年半嘅準備期咧都係合適嘅，因為政府都要中間有啲籌備嘅工作要做啦，好似要加強社會嘅回收配套啊、宣傳教育等等。咁啊講。 講到呢個垃圾徵費咧，就係頭先講到，除咗要買一啲指定嘅垃圾袋之外啦，大型垃圾咁點處理咧？好似家私呢啲就話要貼一個叫指定標籤，就每件或一收費$11。咁另外啦，如果真係被現場截獲啊，發現一啲違例者係冇跟到頭先呢啲嘅指定嘅方法去做咧，咁就要有罰款啊、通知書啦，每張$1,500啦。咁亦都講到啦，呢啲指定垃圾袋啊、標籤呢啲喺邊度買咧？根據翻資料咧，就話到時咧全港會有超過4000個嘅銷售點，好似係超市啊、便利店啊、郵局等等嘅。咁另外都有一啲自動售賣機係賣呢一啲嘅指定嘅垃圾袋嘅。咁繼續同咧物管方面嘅代表咧，同我哋喺電話傾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物業管理聯會會長李慧忠，早晨。 系， 李慧忠啊，头先同你讲咗少少啦，但我都想了解，一般譬如对于物管公司嚟讲，因为我见到咧，今次政府就话咧，譬如大厦嗰啲公共地方，譬如大堂咁先算啦，嗰啲地方抌垃圾咧就唔需要用指定嘅垃圾袋嘅，怕唔怕日后因为你指定垃圾袋咧就要买要俾钱啦，大家就将啲垃圾抌晒啲公家嘅地方啊、大堂呢一啲，会唔会可能出现呢啲情况？如果出现嘅话，作为物管公司又谂住点样处理咧？又？ 大堂就未至於嘅，不過其實依家都好多時都喺個梯間啦，即各層梯間好多時都已經係即係有啲業會係會將啲垃圾咁抌咗出嚟啊，咁即係去到最後其實都係法團啊或者物業管理公司即係自己處理翻嘅啫嚇。 嗯，咁點計數咧？嗰嚿錢點樣分擔翻咧？又 嗰個都係喺翻嗰個 building account 度出嘅啫，都係。 即所以都是落翻去最终可能啲住户啊、啲租户啊嗰啲俾翻，但系就摊分翻咁，系咪可能咁？ 系啦，系啦，系啦。 嗯，我想知咧，譬如清洁工人咧，发现一啲可能系某一代系唔系用嗰啲指定垃圾袋去装嘅，日后会唔会都会追翻究竟系边个住户做啊？或者去拍翻门要求佢去即系喂系咪你啊？即系会唔会做呢一啲工作？而要做呢啲又会唔会多咗好多摩擦啊？或者喺工作量方面又增加咗咧？又？ 這個肯定會啦，即係基本上其實依家都有咁嘅情況嘅，即係假如遇著有啲大型嘅傢俬或者雜物，咁有時清潔工人都會嘗試去問嘅，咁或者我哋嘅保安員都會試下去揾嘅，但好多時即係你話摩擦咧，即間容中都會發生嘅，就個別有啲會影啦，咁可能就會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咁樣嘅，即係個別有啲單位如果佢話咁不如另外再俾啲錢個清潔嘅工人去處理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時候就係話即大家唔認嘅，咁去到最後其實都係即係喺嗰個管理費嘅 account 度支出咗嘅。 OK， 但你頭先話即係而家已經間中會咁啦，日後落實咗呢個垃圾徵費，會唔會更加嚴重咧？或者你哋使唔使可能要增加多啲，譬如閉路電視要裝多啲，即係喺啲可能有機會大家抌垃圾嘅公家垃圾桶或者梯間，再裝多啲呢啲監視住個情況或者個問題咧？又 其實大家都有諗過嘅，不過即係呢樣嘢其實就。因为你就算你系装闭路电视咧，咁你亦都系多咗支出噶嘛。个闭路电视本身你亦都要保养啊，成啊。咁甚至乎即系话你就算即系影到佢咧，你除非真系话我唔知佢将来嗰个嘅罚则会系点样，系咪真系就咁即系好似抄牌咁样咯？我想俾张告票你就去交咧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你一般而家一。即系你当一般个民事杀常程序，你都系可以好繁复噶，即系个举证啊，各样啊，都唔系咁容易。 但实际嗰个头先你提到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即系你实际执法上面，你冇理由系管理公司自己发，冇得发告票噶嘛，都系可能系政府嘅人发告票噶嘛。譬如喺入面发现到有人系冇用一啲指定嘅垃圾袋抌咗喺啲公家嘅地方，究竟点处理咧？或者系咪你哋去举报定系点样咧？知唔知系点咧？ 依家好似暫時都未有一個好確定嘅做法嘅，不過即係我哋都同環保署傾過，佢可能佢哋都會即係話資助喺啲即係某啲公眾地方度裝閉路電視啊，或者即係遇到啲情況通知佢哋嚟執法啊咁。我諗其實情況等於而家控煙辦咁樣咯，即係你見到投訴佢就嚟，但問題好多時就係佢嚟到可能已經處理咗件事啦，咁變咗就係。那個過程，我相信都幾嘥時間啊，同埋幾係咯係咯，咁你變咗即係一個清潔工人或者一個保安員，佢即你係加重咗佢 workload 啊，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伟忠同你倾到呢度。 Okay, 李伟忠咧就系香港物业管理联会会长嚟噶，同我哋讲到头先，佢都话啊，佢哋一啲会员咧辖下都管唔少嘅一啲单栋楼啊，都讲到日后如果垃圾征费之后，可能会出现一啲即系监管上面嘅问题啊。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谭女士。早晨，谭女士。 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是啊，我想讲有关垃圾征费啦。另外其实我都想讲下新冠打针嗰、那个、 嗯。 因为垃圾征费其实我自己呢就唔系百分百环保嘅，但系我系尽量囉。咁我其实之前都有分开樽玻璃樽啊、胶樽啊、胶袋啊、纸啊。呢啲我全部都有分嘅。但系我就发觉我一路咁掉落去，跟住就见到其实垃圾嘅都会要同我讲返，你掉都冇用嘅，佢哋倒埋一堆嘅啫。 边个讲 嘅 呢个系你 即系呢度嘅清洁嘅。嗰啲人士啦，即係做倒垃圾嗰啲啦，佢話落到去都係佢就倒翻埋一齊，淨係會膠樽啦、玻璃樽啦，同埋鋁罐， 嗯， 先至會咁樣分開收嘅啫。話其餘倒翻埋一齊，你點分都冇用噶啦。咁、 嗯、 我覺得徵費唔緊要，但係你個配套要做得好。 係， 即係我就算咁樣分開，你冇回收，咁有咩意義呢？咁、 okay, 其實最緊要就係好似廚餘嗰啲，其實我以前咧，我唔知道你哋細個唔識啊。我哋以前咧就會有一個收廚餘嘅桶嘅，好細個時，但係事關亦都有可能真係唔衞生啦。咁其實間接上呢啲係咪就已經多咗垃圾呢 o、okay. k 你如果有廚餘維修，我將食剩嗰啲嘢倒埋一堆，你有人收哨水，以前係叫收哨水，拎去種植啊，或者點樣而家好多。好多先進嘅，將啲哨水變成係肥料啊咁樣噶嘛。 O、okay. K， 垃圾徵費以外咧，係咪仲有一點啊？你頭先講話。 其實我咧都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嚟嘅。咁我就唔打得針嘅。咁、我就去政府醫院，其實長期都有睇。咁我就問佢咯，我唔打得針，咁你有冇醫生紙寫翻俾我？咁其實嗰個專科醫生佢都話，我哋唔可以咁樣做，因為醫管局未有指引，佢哋唔可以亂咁寫啲醫生紙。 O、okay. K， 所以 其實對我哋嚟講。我又唔打得，你又唔俾醫生指我，咁我有好多嘢。如果我想做之後係唔得，我要自己睇私家醫生，佢先肯幫我寫咯。 OK， 好啊，唔該曬譚女士啊，仲有蘇先生喺電話旁邊喎，早晨。 早晨，早晨，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你好，請講。 我就覺得話打針嗰度好多老人家唔打，我今年都70，咁因為大部分已經打完之後咧，你頭暈身興啊，咁唔通下下咁你自己點樣？去銀荷包啊，係咪先？我發覺如果啲醫聯券嗰度咧加翻500至1000咧，咁希望幫佢哋安定啲個心啦。咁另外 即係點啊？俾佢哋睇醫生係咪啊？意思係 係醫療券嗰度係加500至1000俾佢哋，等佢哋安下心啊。有時啊，即係叫有咩事嘅都可以自己走去睇下醫生咁啦。咁另外咧，梁子超醫生嗰講外防嗰度啊，我講而家菲律賓又爆緊，如果佢直接好多咧。翻工嗰啲好話，你過嚟香港兩年打工咁，你佢一定係同啲家人啊，大家聚舊下。你一聚完舊啊，跟住飛過嚟，咁啊有個問題。如果你喺嗰邊咧，直情係喺嗰邊10日到啦，啊，將佢哋喺嗰邊由嗰邊隔離咗10日，跟住再飛過嚟香港，我認為適合啲就係咁啦。誒唔阻你哋啦，我知啲時間好寶貴。 唔該曬，多謝你啊，蘇生，多謝你嘅電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聽一節1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每一个人都想赢，但系并唔系所有人都能够赢。点样先能够赢，系需要好多客观条件嘅。佢亦都系一个系统工程。赢呢一本书系由通用电器公司前任行政总裁杰克韦尔奇所著作。佢从1981年至2001年担任该公司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在任期间。公司的市值从13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000亿美元。通过这本书的全面阅读，一定会令你有颇深的感触，获益良多。 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之下，要想赢就必须遵从商业的规则，回归商业的本质。增长依然是王道，如何选拔人才，做好营销，应对危机，亦都依然是管理者们最关心的问题。在《贏》這本書中，傑克·韋爾奇結合了親身管理實踐和大量活生生的案例，將他在工作和生活之中《贏》的智慧傾囊相授。內容涉及商務活動的諸多方面， 包括商业的要旨、企业领导的管理智慧、普通员工的求职和晋升之道，以及如何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可谓是纵论商战风云，畅谈世事人生。 成功投资公司巴郡董事长华伦巴菲特对这本书毫不吝啬地写下了以下的推荐语，他说，有了赢这本书，我再不需要看其他的管理著作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赢》，作者杰克·韦尔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最近有一个报道咧，就关于维他奶国际集团嘅公司有个员工咧，就向传媒咧就讲到话，公司咧要求员工咧签一份叫做个人资料处理同意书，咁就要同意公司咧系向员工收集个人啦，以及系家庭成员嘅资料，包括啲咩咧，工作嘅历史啦。即係涉及一啲各個機構嘅關聯等等啦，亦都咧同時列明啊，如果有執法部門要求咧，係會將呢啲資料係披露嘅。咁啊，呢一個嘅文件咧，佢都提到咧，如果員工係唔提供資料嘅話咧，公司可能冇辦法咧履行同員工簽訂嘅合約。咁啊，例如係支付薪酬等等嘅。對於呢個做法點睇咧？即係工作嘅時候要披露一啲嘅資料俾公司咧，但係涉及到屋企人呢一個做法咧，又點睇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職工盟總幹事蒙少達，早晨。 係，早晨。 早晨，蒙少達，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啊？話要員工咧就要簽一份叫個人資料處理同意書，咁但係收集嘅就唔止個人嘅，仲有一啲家庭成員嘅資料，包括工作歷史。頭先講到話各機構關聯等等，這個做法其實係常唔常見嘅咧？ 這個情況我覺得係好罕見啦、因為企業收集員工嘅個人資料。通常都是只是为了雇佣上面安排的需要啦、例如要帮他出粮啊、报税啊等等各项事宜啦。咁但是即是现在是讲到那个收集资料的层面呢是相当之广泛的、包括了那个员工和家人的个人背景资料、亦都包括了他、以往参与協會的會員資格啦，同埋與各機構的關聯咁樣樣。咁收集呢啲咁嘅資料，到底同佢嘅工作有咩關係呢？我哋睇唔到有咩關聯嘅喎。咁即係所以而家僱主咁樣嘅做法，唔單止係要員工收集呢啲資料，亦都牽涉埋佢嘅家人在內。咁令人質疑係。佢收集資料嗰個情況咧，係涉嫌係抵觸咗嗰個保障私隱條例啦，因為佢係過分收集資料啊，攞一啲即係員工嘅同埋家人嘅私隱資料，係同佢僱傭工作同佢作為僱主履行嘅職責係完全冇關聯嘅。 嗯， 咁而且佢講到佢要睇到員工過往即係參與協會嘅會員資格，咁亦都。令人聯想，即係譬如話佢有參與工會，佢作為工會會員甚或理事嘅身份，係咪都要披露呢？大家知道，即係喺僱傭關係裏頭，即係往往有一啲管理層係好敵視，即係工會成員嘅嚇。咁亦都相關法例，譬如僱傭條例裏面亦都有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嘅。如果你根據個法例個規定，如果作為僱主是以一個即係僱員，佢係咪會員嘅身份作為聘用條件嘅時候咧，甚至乎你係要求佢披露自己係咪會員身份作為聘用條件咧，都有機會係抵觸咗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嘅。 OK， 好啊，嗱，蒙少達，我講一講啊，維他奶佢哋都有個回覆嘅，咁佢哋就講到話，維他奶都好小心謹慎處理員工嘅個人資料啦，嚴格遵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有關收集、使用、儲存員工嘅個人資料以及其他法例要求。佢提到就話咧，即係近日咧，本公司嘅人力資源系統進行電子化更新，因此咧需要向員工確認一啲咧，將個人資料轉移到新系統之上，當中咧涉及咧係。 原有人力资源系统上面嘅个人一般资料咧，包括提供个人履历、专业协会会员资格、有关家庭成员或人士嘅联络资料，以作为紧急情况或者参加团体医疗计划之用嘅。咁啊，提到有个咁嘅解释嘅。你头先就提到话啊，可能会唔会佢哋都想问啊，会唔会涉及个个人或者个家庭成员一啲背景，譬如佢系咪工会啊咁样？其實咧，佢中間亦都提到咧，話有一啲各機構嘅關聯啊，喺根據報道所講話，佢要求收集嘅資料。所謂各機構嘅關聯係咪頭先你所講嘅工會啫？或者如果收集到呢啲資料，除咗話涉及工會嘅原因之外，有啲乜嘢問題咧？又 嗱，即係佢個解釋，我覺得係好牽強啦。因为以往你都一路有履行嗰个雇佣合约，一路可以即系出粮啊，各项安排冇问题噶。咁点解你要收集到呢啲资料先可以履行合约呢？咁呢个说法系好牵强噶。你话即系无论系出粮啊、参与医疗计划啊，而家你手头上员工嘅资料已经足够啦。你而家唔系单纯系更新、啊。你而家系直头系改变咗嗰个收集个人资料嘅范围，系增加咗收集一啲新嘅，而且同雇佣安排唔相关嘅资讯，同埋个人私隐。咁、所以即系维他礼方面嘅解释系令人感觉好牵强啦吓。咁而且即系亦都难免令人怀疑，而家你咁大嘅动作，去改动嗰个收集个人私隐、个人资料嘅范围啊，而且咁急速要员工交回同意书，背后个动机系乜嘢呢？因为会唔会系同之前七一嗰个袭警案嘅事件系相关呢？吓、因为大家亦都知道嗰个当事人系喺维他奶公司里面工作嘅员工嚟嘅。 OK， 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都難免令人懷疑啦。 明白。我想知，如果即係話真係唔簽呢個同意書，就可能達至係即係不獲諮詢啊，唔出糧咁樣。呢、這個符唔符合僱傭條例嘅？ 當然唔符合啦。 有冇寫明係可以包呢一啲原因之下唔出糧嘅？ 絕對唔會啦。因為大家即係平常你都明白，即係出糧同埋履行僱傭合約。同你收集即係員工嘅背景資料，包括協會會員資格啊、各機構關聯，係完全冇關係噶嘛。咁而即係佢咁樣做，亦都令到員工會好反感咯。因為你好似用佢個飯碗嚟到要挟啲員工，係出賣自己個人嘅私隱，甚至乎連家人嘅私隱都要出賣埋咯。 OK， 我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咧喺回應嗰度都有提到，就首先佢唔評論個別個案啦，亦都提到話收集嘅資料咧係有實際需要，唔超乎適度嘅。同時佢亦都咧講到話個人資料如果要用作新目的咧，應該要得到員工嘅自愿同埋明確同意嘅咁。今次有幾大程度嘅自愿性喺度咧？你覺得？ 我覺得如果佢講到即係如果你唔交呢啲資料，你唔簽翻同意書，我就履行唔到僱傭合約，即係唔可以出糧啊，唔可以安排醫療計劃啊等等。雖然佢冇講出口，但係啲員工睇到呢啲說法，都會感受到就係話啊，好似我唔簽翻嚟嘅時候咧，我就會被終止合約，就會冇公開啦。咁即係難免會有呢一種咁嘅受威脅嘅感覺咯。 Okay。 咁所以即係已經超出咗嗰個話可以自愿去考慮呢個範圍啦。咁我諗即係都奉勸翻即係管理層方面去重新思考過，即係係咪繼續推行呢個政策啦？因為我都覺得即係頭先提到有啲抵觸相關私隱條例啊，甚至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嘅方面嘅，咁政府部門應該亦都係主動要介入。 OK， 同阿蒙少达倾到呢度啊，蒙少达咧就系职工盟总干事嘅。讲到今次嘅事件，就有维他奶嘅员工咧就话，公司要求佢哋签一份咧个人资料嘅处理同意书，亦都涉及个人同埋屋企人嘅一啲资料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